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节目的音乐都很小清新啊，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个开心的心情。 小小鹿在心口乱撞， 我爱你很彷徨。这期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和成熟的男生谈恋爱。也是那天我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啊，就想着一起在节目中也讨论一下。 这期节目就是说以女生的角度出发，对吧，来讨论一下选什么样的男孩子，然后呢会对自己的这个恋爱啊整个心情会造成不一样的那种感觉。莫大人，你是成熟男人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还好吧，我应该算是晚熟的，不过年龄到这儿了也差不多了。 也是啊，30多岁了，也该那个熟透了是吗？ 哎，说实话，我觉得我真正成熟可能要在28、29的时候才真的是觉得自己各方面的都比较稳重了一点，就是各方面都趋于一个成熟的状态了。 对， 男人确实会晚熟一点， 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沉淀啊，然后经历的积累，是吧，才会觉得真的成熟了。 对，经历很重要。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高歌的，这首歌就叫做小清新。 但其实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讨论的并没有很小清新。来看一下这个朋友，他叫做三岁就爱笑，他说要不然呢像找了个儿子一样嘛。 是这样的， 带娃很辛苦的。 刘心梦他说呢，因为不会有幼稚的想法和行为存在啊。所以要选这个成熟男人。 对，还是会觉得辛苦，因为男生本来就比女生晚熟一些嘛。同年龄阶段的话，确实是很多女生比较喜欢找大叔类，就是说能够包容自己、懂得自己、有一定担当的那种男生。 不然的话真的很累。 对呀，可能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成熟吧。第二首歌来自于许亚彤的《想要你知道》。 例行例素，他说呢，成熟男人因为会给你安全感吧，懂得心疼人，可能这个小男生的话更会自我一点，更会自私一点，总是考虑自己的心情，而没有照顾到另一半的感受。 对，这个朋友就很知足了，他叫做王子文老师的粉，他说有男朋友就不错了，还成不成熟，还挑三拣四的干嘛，是吧？ 确实是，这个对另一半的要求很低嘛， 是， 只要有就行，是个男的就可以。 对，一口獠牙顾之威，他说没谈过恋爱，能不能对单身狗友好一点啊？我要投诉这一期话题。我的天哪，千万别。 再见静态，他说呢，因为和幼稚的男生谈恋爱自己会很累啊，而且这个男孩子还在成长中，想法随时会变，用自己的青春陪一个不确定的男人长大，实在是 不太值得，有点冒险的成分。确实是这样，像是在赌博一样，也不知道他将来会长成什么样。 就很多女孩子谈恋爱你知道吧，其实就是需要教给男生一些事情，就是要慢慢的锻炼这个男生成为一名合格的男朋友。但是很多人会比如说就最后会分手嘛，但是哎，这个男生被他锻炼出来了，所以下一任女朋友就会更轻松一点，就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要找一个被别人调教好的男人直接收入囊中最好了，省得 对 省去了那么多调教的这个这个过程。 没错，不过还是要祝福大家能够就是说遇上第一个那个人就能够陪你是吧走到终点。 经过这么多年你陪在身旁，偶尔也陪着我傻笑，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有爱就好，只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不多唠叨，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妙，我想要你知道我爱的讯号，没有你的感觉不是太好，只想和你一起相互依靠慢慢变老，你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我愿你知道。 下一首歌来自于董又霖的《失爱嫌疑》。 这首歌很好听，我刚才听选歌的时候就是听它很欢快的节奏，爱了爱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多拉来来他说呢，我想大多数的大叔都比较懂事吧，有人生阅历，懂得怎样对待女生，或许是以前哪个大婶调教的吧，不管怎样都比弟弟来的省事。我想没几个女生愿意做姐姐吧，多累啊。 对，这个调教这个词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意思对吧。 对，确实是这样。 阿加西的扣烂女孩她说，我老公比我大五岁，我大一的时候他研究生一年级，我们恋爱六年了，因为我经历的一切呢他都经历过，所以呢能够给我很多很成熟的建议，是他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哎呦真挺好的。 就是有一种被照顾的感觉， 一段好的感情就是要让彼此成为更优秀的人，这样才是很正能量的。如果说整天在一起情爱爱了，然后就很消极，又两个人又不想出来工作，又整天躺床上睡懒觉，就那样的爱情其实不是很好的。 就成熟男人可能不光是性情成熟， 对 他的事业呀还有他的工作呀上进心啊都会更稳重一些。 我比较看重男生的这个视野，就是他的这个眼界，就有的男生可能比较格局比较小吧，对，格局比较小，就拘泥于眼前的事情，就觉得说你吃好没什么的。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男生能够给我一些很长远的建议，比如说你未来规划要怎么样，然后就是什么是比较适合你的，这样的男生真的会很吸引我。 如父如兄一样的感觉啊， 就人生导师吧可以讲。 对对对。 我已经很确定是你就没错，如果你能干你就别再躲躲躲，可怜我想带挂请你收留我，我的心又是爱嫌疑，你可否懂得梦中的小天使戳戳戳戳戳。 的心有时爱嫌疑，你可否懂得，我已经很确定是你就没错，如果你能感应就别再躲躲躲，可怜我想带过，请你收留我，我的心有时爱嫌疑，你可否懂得，梦中的小天使戳戳戳戳戳，不断的鼓励我，说说说说说，爱情既然来了不允许错过，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阿癫的《与你》。 蔡徐坤的小凡他说呢，成熟的男生呀会把女生宠爱成小公主的，真是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如父如兄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把你当一个女儿在养，然后给你买好吃的呀，把你照顾的就像一个小公主似的。 对，想起来前几年大家都调侃的那种就是台湾男生腔嘛，你干嘛你好幼稚，就 想怎样， 对，想怎样，就有的时候男生不成熟真的是会可以跟女生吵起来，就有些小事吧他都不懂，硬要去争一个对错，其实女生并不是在乎那个了，对吧，大家只要说把矛盾赶紧解开，然后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就可以了。 对，其实你看那个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嘛，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样子。就是最后沈佳宜没有选这个跟他一样年轻幼稚的这个男孩子，反而和一个成熟的老男人结婚了，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虽然你够热血够年轻够青春，但是你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去照顾我。 对，有一些有时候那些很幼稚的行为在女生看来真的挺荒唐的，并没有感觉到 自认为热血， 对，并没有感觉到说你是爱我，反而就让人觉得很尴尬很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去回报你的这份爱，所以就想要逃避。 对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觉得挺为他们可惜的，其实长大之后好好想一想都是有理可循的，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儿。 是这样，等男孩理解了醒悟了也就成熟了吧那个时候。 对，鞠一涵他说呢，大概觉得和不成熟的男生谈恋爱有一种在照顾巨婴的感觉吧，太心累了熬不住，成熟的男生更加能给自己想要的安全感，彼此还能够相互扶持，不用单方面的一味付出。我确实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男朋友就是跟他一样大嘛，就是可能每个月赚的也不太多，有的时候请朋友洗澡还要跟女朋友要一个红包才可以去洗澡。 洗澡是什么意思？洗浴吗？就搓桑拿什么的吗？ 就是说去个澡堂洗个澡都要和女朋友要钱那种。 他是把钱上交了吗？还是说就是本来就没有很多钱呢？ 本来就没有很多吧。 反 正就是经常会听到他的吐槽，但是过两天两个人又非常好了。 其实这在就其实什么样的感情都有你知道吗，其实我比较主张男生女生都能够经济独立，但是确实是有很多的人比较依赖这种，就比如说我就需要那种被依赖的感觉，你就要跟我要钱，他会觉得说这样我能拴住你的心挺好。你知道吧， 很享受是吗？ 对对对，有的人会喜欢这样就是拉扯的过程，但是要我的话我绝对很讨厌，就是干嘛还要烦我，这点小事你自己做不好吗？ 下一首歌来自于简弘毅的《时光荏苒，细说成歌》。好长的歌名啊， 很文艺了。 黑乎泡泡，他说跟他恋爱的时候呢，他太对我胃口了，性格幽默，穿衣服也很潮。跟他结婚后，他可以让我对未来有无限的幻想。是的，成熟呢就是一种阅历，他会带你了解新的世界，带你成长。虽然呢他只大我一年，苍天可见啊，嘘寒问暖的时候可比我爸还我爸，就很成熟了。 哦， 这个男孩子。 对，其实这个成熟真的跟年龄没有那么大关系。 嗯，对， 真的就是有的人就是早熟一点。 嗯 真好遇到这样的男生。 有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一个男生，我不是很敢轻易的说出他的年龄，怕人生气，因为有的人真的看上去很老成，但是他实际年龄没有几岁， 比你还小。 对，但是你从他的谈吐啊，仪态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感觉哇，这个孩子是经历了什么呀，这么老练 啊。不，但是这样的话会有点刻意吧，反正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人，就是本来没有到那个年龄，但是非要做出那个不符合年龄的做派，反而会觉得有点做作。 但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是不一样嘛，就咱们也不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他真的经历了很多事情吧，让自己变得很沧桑。 安东尼的那只不二他说呢，因为跟成熟的男人谈恋爱就像是找了个像父亲一样疼爱自己的人，他会把你宠成孩子，而跟一个不成熟的男人谈恋爱就像养了个儿子，你再教会了他如何去爱一个人，而他却在给你制造一个儿媳妇的惊喜。 儿媳妇 养好之后去爱别人了。 讲故事的 Rose 系这个朋友很贱，他说看了一圈评论，我发现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成熟的男人。 我要围观他一下，看看你到底有多成熟。 对，谁说成歌曲折后可平后天啊，时间吧我们从止痛拉扯成勇敢的人啊，那些急或好害怕都会得到解答，相信吗梦的能量，牵手出行定有回响，时光吧骄傲的人冲刷棱角变理想的他，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家，踏过山川初见浩瀚，感受每个瞬间的幸福感。时间吧我们从止痛拉扯成勇敢的人啊，那些疑惑和害怕都会得到解答，相信吗梦的能量，牵手初心定有回响，时光吧骄傲的人冲刷棱角变理想的他，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家，踏过山川见浩瀚，感受每个瞬间的幸福感。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光良的《烟火》，好经典的一首情歌。 对，其实也是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很多次的一首歌。但是依然这个想要分享出来。长名字可以让我的朋友一眼就看到我，是挺长的。他说呢，对象比我大五岁，一开始他嫌我太小幼稚，但是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答应在一起了。怎么说呢，年纪大了规划的以后都是有你的，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哦，你这么小我怎么舍得生气呢。 哎，好宠哦， 就是个孩子， 这个语气太宠溺了。哩哩哩哩哩，很多个哩。他说呢，虽然我先生只比我大6个月，但是我总觉得他就是我爸爸。 哦，大脸猫这也差不多啊。他说呢，我老公虽然比我小一岁，但想法和行为都比较成熟， 大概是他从小就跟大人出来闯荡的原因吧。没遇到他之前觉得啥事都得靠自己，遇到他之后觉得天塌下来我还有他呢，方方面面会照顾到我和孩子的感受，哪怕他现在才22岁。哦，看来真的是很有经历的人。 嗯， 很早就进入社会了。 对，就提前接触到社会的人会比较早熟一点，对吧？他经历过这个社会的毒打，见识过是有多险恶和丑陋，所以他对一些事情的幻想啊就会更现实一点了，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什么童话呀，对吧，幻想得很美好，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残酷的。 大家千万不要把成熟和那个油混为一谈，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人在社会里摸爬滚打很多年之后就变得很油，你可以理解、 就是世故嘛，那个词 是、对对，就是很世故，对、反而会让人觉得很没有好感。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成熟就是知世故而不世故，这样最好。 对，希望大家能够独善其身哈，能够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保持一颗纯净的心。 嗯， 再分享一条留言，它叫做浪花十三朵朵。他说因为你不用烦恼他会不会干一些特别幼稚的事情啊，也不用和他解释怎么懂事一点，更加不会随便被另一个女人吸引去。可是呢，我刚好碰见那个有点幼稚的你啊。看来他现在的这个男友有一点点不成熟，在他看来正在苦恼中。 对，再说今天最后一个留言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是分享了几个日常的瞬间来证明一下自己的男朋友成熟。他叫做小妮子有大能量，他说呢，每天早上上班前都能吃到他准备的早餐，周末我抱着 iPad 坐在沙发看视频，他已经完成了家务，身体不适时他会第一时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不会有暧昧，不会若即若离，不会对你发脾气。哎，祝你也找到一个成熟的男朋友。说了一些生活小细节， 对，这都是藏在一些小细节里面的爱情哈。其实看一个男生成熟不成熟真的是要看一些细节，然后这种种细节堆积起来就能够画出这个人的形象了，就能知道他成熟不成熟了。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节目的留言板中呢把你的这个看法呀分享给我们。 嗯，对，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畅所欲言吧，欢迎有不同的意见。 对，我们节目呢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我们的官方账号里分享啊，就是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积极参与互动。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嗯，拜拜。